一生都在 在想你， thank you. 消失度的街头，我躲在你的臂弯中，静静的享受情人的温柔。大街的橱窗上，夜店的气氛好浓，人来人往，脸上满是笑容。

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要，轻描时光漫长，长

中的脸，你说过的永远变成心碎过后的碎片，微笑着的眼，泪水还没干，挥动着的手，守护谁的誓言。

的组成是带走所有回忆，这份爱早已没有转机，没有挽留的余地。说分手我们后悔无期，告别都来不及，有些话一直藏在心里。回忆